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炎炎夏日要介绍意大利诗人 啊，呢、這个都几清爽，甚至啊有啲冻冻地嘅诗人吓。首先佢出世嘅地方咧，呢、這个叫萨巴呢位诗人咧，佢出世嘅地方就系的里亚斯特，就系、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其实咧就系、是、一个边境城市嚟嘅，就同呢个奥地利啊、斯洛文尼亚嗰几个国家都有交集嘅，所以佢其实一直咧佢文化都好复杂，系一次大战之后咧先至系正式确定咗系归意大利嘅嗰度。咁嗰个城市咧就系同成个意大利文化其实好唔一样，佢更加似德国嗰种啊，比较内敛啦，同埋比较深沉嘅。咁呢个萨巴咧都系咁啦，咁再加上佢自己嘅身份，佢系一个犹太人，即系佢妈妈系犹太人，佢爸爸就系意大利人。咁呢个身份呢令佢又生活喺意大利喎。咁其实令佢喺40年代係好惨嘅。因为嗰陣时意大利法西斯嘛。咁萨巴嘅诗呢就其实一直都好苦涩下嘅。因为佢嘅身份啦，佢贫穷啦，同埋呢佢嘅家庭啦都係好不幸嘅。咁佢爸爸呢喺佢出世一岁大。就離開咗佢同佢媽咪， 走咗佬， 走咗佬，係啊，咁樣講最準確啦。咁佢媽媽咧就因此咧對佢亦都好厭惡，即係覺得係佢係俾爸爸呃咗，跟住生咗個仔咁樣，就好細就掉咗俾佢嘅乳母，即係一個 我哋叫奶媽， 奶媽啦，係一個奶媽帶大佢嘅。咁其實佢嘅名咧，薩巴咧係佢筆名嚟嘅，係佢長大開始寫作之後咧，直接就用佢奶媽嘅名嘅姓啊嚟做佢嘅。筆名啊，佢奶媽就叫薩巴， 咁即係應該係奶媽對佢好好啦， 係好重要。咁佢其實佢成本詩集入面咧，都好多詩有提及佢奶媽啦，咁亦都當然有寫佢媽媽啦，甚至寫到佢父親啊等等，即係家庭對佢影響好大啦。咁到咗佢後嚟咧，佢就開始知道猶太人喺意大利嘅處境之後咧，佢就開始好低調啦。佢開咗間舊書店，但係最後連間舊書店都保唔住，咁咧佢就喺二戰嘅時候咧，佢要隱居喺鄉下。咁二戰過後咧，佢先至係慢慢恢復翻喺文壇上嘅地位啦。但係咧，其實佢已經得個嚴重嘅抑鬱症，咁最後咧都係死喺醫院度，都唔係善終啦嚇。咁樣， 唔怪之你話應該有啲冷嘅感覺。 係啊，但係其實咧，佢被視為咧即係當代意大利好重要嘅詩人啦嚇。咁我哋聽下佢嘅一首代表作先啦。嗰首係其實喺十幾二十年前我已經睇過呢首唯一嘅一首佢被翻譯過嚟嘅詩，嗰陣時叫《山羊》。 山羊，撒巴，我對一隻山羊傾訴，他孤零零山在牧場，飽餐牧草，咩咩叫著，卻被雨淋濕。那單調的叫聲與我的悲傷係出同源。我先以一個玩笑應答，然後知曉悲傷是永恆的，它有永恆不變的聲音。我從這隻孤獨之羊的哀叫中聽到它。山羊有一張閃米特臉，我從它的叫聲中聽出其餘所有生命的疼痛哀叫。 山羊就是意大利诗人萨巴的作品。 山羊这首诗呢，后来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呢，其实是很多犹太人对他很大认同，觉得这首诗是写出了犹太人的整个就是那种孤独和那种流离命运。因为他里面呢，他讲着他跟一只山羊倾诉讲嘢，但系慢慢佢发现呢个山羊点解同我咁相似嘅？咁佢话佢嘅山羊嘅叫声同佢嘅悲伤出自同源啊！其实呢度暗示紧一个就系嗰种语言，比如话以色列语，即系犹太人嘅语言啦。咁最后佢去到后边咧，佢话 山羊是有一张闪米特脸，什么叫闪米特脸？即是闪族，闪族即是犹太人的种族，叫闪族，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是这么讲的，他们是闪族人。实际上呢，山羊的块面真的几似犹太人的，瘦长啦，有山羊酥啦，犹太人喜欢留山羊酥，所以他又有这种认同。他说，但是他说他在里面知道两样东西，他说一个是悲伤是永恒的，另外呢，这个哀痛是所有生命的，即这样东西令他超越了，即是说犹太人本身的命运。他说，哦，他既是犹太人的命运，亦都是全人类的命运。 嗯， 所以有引起这么大的感动。即使说我们作为即是华人来看，可能都会被这种，即是因为二十世纪呢，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是这么颠簸的。 是很哀伤啊，这首诗。 是啊，你看他一开始的场景都是这样，即是一个山羊。他好似嗰个时候嘅犹太人，即系未建国，以色列未建国，即系被成个世界抛弃嘅一个族群咁样。 系山羊，跟住落嚟听廉价餐馆。 廉价餐馆，撒巴，无限感激生活保存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快乐的海洋，我的灵魂。哦，一切是如此各居其位，一切始终是如此各居其位。救助也恰好出现于极度贫困中，黄玉米糊的美丽让我感动，当我看到它更隐蔽的魅力，把我的心脏提升到人类感觉的极致。如果我可以，我会死在这里，一种本能促使我在这里。两个石像在我旁边默然地吃饭，一个老笨蛋吃他的晚餐，没有酒，已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安逸舒适的温馨，就像一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也许哭似我可怜而到处流浪的父亲，曾被我母亲大骂，让一个小男孩听令了。我觉得自己接近我的出生本源，我觉得如果我没弄错，我已经回到属于我的地方，我将死在和我一样出生的人民中间。 廉价餐馆就是撒巴的作品。 这首诗又是他一首真的我觉得很伟大的诗，因为呢在现代派的传统里面呢，很少人真的去写即是平民啊，或者是很底层的生活啊，这样，因为很多都是所谓小资产阶级趣味在里面。但是撒巴呢，因为他比较出身贫寒，他就会很多写到意大利，其实意大利北部的普通人的生活。首先这里他写的廉价餐馆，他说他是赞美他的，赞美这种廉价餐馆，他说这里是很珍贵的，因为呢一切都各居其位。但是这种各居其位呢，你在另一个角度去讲又是一种很无奈。他说救助都恰好出现在极度的贫困里面。他说那些令他感动的东西全部是一些即是其实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粟米糊，他说黄粟米糊都令他感动。他用一些很我哋睇上嚟系用嚟歌颂，比如一种宗教情感咁样嘅语言去描述呢啲最低贱嘅嘢。但系点解呢？佢后半段呢，佢其实就喺度解释紧点解，因为佢喺呢啲人嘅身上呢，发现咗佢自己嘅来源。比如话佢话有一个老笨蛋，一个即系一个工人啦，一个石匠喺度食住晚餐，佢发现佢好似。他说也许好似我可怜而到处流浪的父亲。实际上他之后他没有见过他父亲。但是一个人呢，我想对父母就算是抛弃了你的父母，你都很多人都会耿耿于怀。都会执着去找回他的，就算是哇那些即被人送领养了的，都想找回自己的生父。那这个入面都是这样，他想去追索他的本源。他这个父亲呢是被他的母亲大闹的，即可能他对他父亲所有的记忆都是他妈妈转述给他的，话他怎么负心抛弃了我们两母子啊等等样。但他觉得这个是我的本源，就好像说这个这么廉价的餐馆，虽然提供的东西连酒都没有，又吃的东西很简陋，但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觉得即他在里面，他最后一句呢其实讲得很理直气壮，他说我将死在 呢啲同我一样出生，即係佢将死同生两样嘢摆埋一齐。死系死得其所，就系、是、死喺佢所嚟自嘅地方咁样。你喺一个餐馆咧嘅描述入边，你最后去到死亡咧，咁都几惊心动魄嘅。尤其餐馆系一种满足你生存需要噶嘛，尤其廉价餐馆更加系啦。但佢最后佢认为呢度系一个可以值得自己去死嘅地方。 三城，撒巴。米兰，我在你的石头和迷雾之中度假，我在米兰大教堂广场休息，代替星星，赐予照亮每一个晚上，永不停歇的生活才像生活。都灵，我将回到你的山上，和睦的环行街，街上不停地响着像是塔钟的声音。那时在奇怪的沉默中，我会离开公共场所和朋友，不过我会去找小兵萨拉马诺，最合适的交谈对象，最可靠的值班人，他身上反映出你的美德，我会去作坊里找他，那是他慢慢老去的地方。佛罗伦萨，拥抱诗人蒙塔莱，过度仁慈令他痛苦，我在这座我所珍视的城里，仿佛我踏过的每块石头都将震颤我的心和以往的痛苦，但我没有遗憾，换一个年龄，换一个星座出生，同样如此。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三城撒巴的作品， 三城这首诗就很特别，就是因为它里面分成三首小诗，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意大利的地方，其实都是中北部的地方，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咁好有趣嘅就係每一个城市呢佢会对应一样嘢。咁米兰呢我諗听众去过嘅人可能会比较多啲。 係呀。佢一个购物啦。 係啦，大城市啦，即係其实佢喺成个意大利入面呢，我去过两次米兰啦，即係觉得同个意大利都有啲唔似嘅，因为真係太有钱啦，米兰好有钱嘅。成个消费水平呢都係贵过罗马甚至贵过威尼斯嘅。佢呢度写到嘅呢就係罗马大教堂呢样嘢。咁佢入面呢有一样嘢呢就係石头。咁罗马大教堂係成个係其实似哥特式建筑嘅，唔似罗马佛罗伦萨嗰种教堂嘅。成个教堂都是纯粹是石白色的石头组成的，在入面它所以它入面特别点出了石头和迷雾。其实米兰在这个波河尔滨呢，咁如果我们有看过这个意大利大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呢，就会发现呢就是雾呢是构成了这个北部意大利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咁它入面呢这个人呢沙巴它从一个小地方德里亚斯特去到最近德里亚斯特的大城市就是米兰，在这里呢他是在休息，但是他当他休息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语言和星星一样在他的心里面呢，就是对于他来讲语言呢就好像照着他不断地行走的东西一样，就是他其实在这里明智，通过这首诗怎样明智呢，继续他写下去了，写到都灵了。都灵的时候呢他说他去都灵呢他不是去找些什么伟大的东西，因为都灵有一件事情呢令他留在世界哲学史上很重要的，就是尼采呢晚年呢尼采咪发咗癫嘅，精神病发就喺都灵。咁佢喺都灵，尼采喺都灵呢见到一匹老马被一个马夫打。咁尼采突然间就崩溃，就去揽住匹马喊，跟住就精神病发啦。咁样但係佢呢度呢佢话我唔系去搵好似尼采咁样嘅人，佢去搵一个小兵，一个好无名氏，一个萨拉马诺小兵，佢话系一个值班人，佢话他身上反映出你的美德。呢度我觉得呢个你就好似讲緊尼采咁样，即、就、系、是、一个伟人同一个小兵佢哋之间嘅遇合，就有啲似尼采同呢匹老马嘅相遇咁样，令佢个哲学一下子呢就得到咗一个好世俗嘅解释。咁最后呢去到佛罗伦萨呢亦都系去搵一个人， 就是我哋以前介紹過嘅 蒙塔萊， 係啦，蒙塔萊。當然啦，佢揾蒙塔萊咧，呢個好有象徵意義。蒙塔萊咧係嗰陣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嚇，意大利詩人，咁係大詩人啦。咁其實薩巴咧就係、一個小詩人，小地方嚟嘅小詩人嗰陣時，咁佢去揾阿蒙塔萊咧，但係咧佢好有趣嘅就係話，佢唔係去仰視佢，佢好似係去同情佢咁樣。佢話佢擁抱住阿蒙塔萊喺佛羅倫薩，佢覺得呢個過度嘅仁慈令佢痛苦，佢係去同呢個蒙塔萊咧產生一種共鳴，一種同理心。而且呢種同理心好奇怪，我哋一般對我哋敬仰嘅人，或者對我哋崇拜嘅人咧，唔會話係以一種咁樣嘅悲憫嘅態度噶嘛。但係佢呢度出現呢個悲憫態度，其實佢講緊嘅最後，佢從蒙塔萊拉出嚟，其實係都係要講緊佢自己。呢度又出現咗石頭啦。佢話每塊石頭都會震讚啊，即係好似同佢嘅心共鳴咁樣，同佢嘅心同以往嘅痛苦共鳴。蒙塔萊又講緊自己就係話，如果我換一個年齡，換一個星座出世，我都會仲係一個詩人。我亦都会是一样咁一个同样一样咁样嘅诗人，咁其实呢三首诗连落嚟睇咧，你就会睇到系一个诗人嘅自我身份嘅确认，即系佢作为一个诗人，佢珍惜嘅词语啦，珍惜嘅系凡人啦，平凡嘅人啦，最后咧就系话佢呢种对命运嘅接受， 同埋就经常都有石头嘅出现啦。 系啦，呢个石头嘅同之前咧山羊咧，我觉得两个意象都好相似。如果我哋睇得多沙巴嘅诗，你都会发觉嗰种苦涩嘅嗰种味道，即系好似其实喺意大利北部，尤其靠海嘅地方咧，系好萧条嘅。好凄清嘅个成个风景，咁其实有啲似佢嘅诗入边俾到呢样嘢啦。 系，咁啊，最后我哋要听拜访。 拜访，给布努洛桑吉内蒂和玛利亚桑吉内蒂，萨巴。我在写作品的结尾，完美地安排它。像个勤奋的学生，一页接一页。我无意于此，但我继续。现在你不在，像往常一样突然，我暂住我女儿的家，从撒丁岛来拜访你的玛利亚和孩子。命运使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做别的事。在这个房间，一些木材在壁炉里燃烧。这是在山上的夜，花园里一个寒冬已经完全显露，那些刺耳的幽烟述说着在温暖中的晚饭时光和母亲的吻，洁白的床。这是博拉菲奥的画中人的夜晚，两人坐在长椅上，他们谈论政治，身后是极品的玉兰花，一个小女孩跑着穿过马路，跳着绳。这曾是我的画，它照亮我的整个房子。朋友，我在你的房子里再次发现它，你恰好从无人光顾的阴暗角落中挽救了它，而我想距离博拉菲奥去世已有20年了。夜晚在我女儿的眼睛里，在那些黑头发的女士身上，一层潮湿的面纱落到我身上，没有痛苦。接近深夜，我愉快地面对冷冷的户外，我唱起在我心中的生命之歌，其中血是血，泪是泪，意大利对此难以察觉，它拒绝腐烂，像一棵古老的橡树。 拜访就是意大利诗人萨巴的作品。 其实萨巴呢，他的诗呢风格不是很现代派的，我们一路看下来甚至讲是很朴素，无论的情感也好，用词也好。那这首拜访呢，我觉得简直是好像一首是杜甫写的诗一样，讲在乱世之后他去见他的朋友。他去撒丁岛，撒丁岛是意大利一个很大的岛，而且是一个很穷的岛。 啊、一讲到撒丁岛咧，几乎就同贫穷系拉上关系。咁佢去嗰度见佢朋友，就令我谂起咧阿杜甫咧嗰首《赠卫八处士》。咁佢阿杜甫又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去见朋友。佢呢就係、是、经过咗二战之后去见佢个朋友，又喺个朋友屋企呢，佢其实好似一个叙事诗咁样，喺朋友屋企见到自己曾经系自己收藏嘅一幅画。呢幅画当时战乱之后呢，系呢个朋友帮佢保留咗落嚟。咁呢佢入面又穿插住佢个女啦，因为佢个女亦住喺嗰度。咁佢又讲緊佢嘅友情，亦都讲緊佢嘅家庭，即係似到，即係我觉得係一种冥冥中嘅相似。因为呢啊杜甫嗰首诗亦都係讲到自己啲儿女、即係其实老朋友相见必然会问起啊你嘅你仔女依家点啊咁样。咁最后呢卒之呢就切入咗呢首诗成个嘅背景系几咁宏大嘅背景，就係、是、意大利。佢话意大利对呢个血是血泪是泪，佢话佢嘅诗入面血泪分明。但意大利对此难以察觉，虽然是这样，意大利是怎样呢？他说是拒绝腐烂，好像一棵古老的橡树这样。因为意大利战败嘛，其实很惨，意大利在整个二战战败之后呢，他可能还比起德国啊或者日本啊，佢显得更加之无能啊！成个情景之后，佢个恢复亦都系即系由一个大国啦，变成咗喺成个欧洲都依家都仲系一个即系冇乜发言权嘅国家咁样。咁但系咧，撒巴咧，其实佢本嚟系被呢个国家所遗弃噶嘛，犹太人。但系最后喺呢首诗入边咧，佢系回归到呢个国家。佢话虽然你对我无动于衷，但系我都仲系咁赞美你。 系，哇！但系其实佢到几时先至系成名咧？如果系讲呢位诗人， 其实咧好有趣嘅，就系佢喺佢被逼隐匿嘅时候咧、反而系文坛咧就偷偷流传佢嘅名字。哇！有一个咁好嘅诗人，但系依家冇办法发表作品，所以当呢个意大利一投降之后咧，哇！即刻就出佢嘅书啦，同埋有啲大学咧就赋予佢名誉学位啊等等咁，即系等于系弥补翻佢。但系嗰时候佢精神已经受损。 听到你咁讲，再谂翻佢写三成嗰首诗， 三成嗰、那个嗰首其实已经算系佢最幸福，我觉得佢已经系佢最幸福嘅时候。啊，咁虽然话个国家亏待佢，但系好似蒙塔雷咁样嘅大诗人会即系会见佢，当佢系朋友、我觉得已经好好好幸福作为一个诗人。系啦，佢晚年咧最惨，即系对佢精神有个致命打击，就系佢怀疑自己嘅太太有外遇。其实佢太太，佢好爱佢太太，佢成本诗集入边好多首诗写俾佢太太嘅，叫佢太太叫丽娜。咁佢怀疑佢有外遇之后，仲写一首诗叫做《最后一首写给丽娜的诗》。啊，咁嘅精神就咁崩溃咗啦。 系，我哋今日就介绍咗意大利诗人撒巴嘅作品啦。下星期咧，我哋会介绍。 哇，呢、這个重要啊，非常之大师级嘅吓阿巴斯。 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